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12集。 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。 江晨意外，方景行这条件有喜欢的人竟然还单身。 你没追上？ 这是第二个问题。江晨暂且按下好奇心，和他继续打。可惜最后差点血量，这局输了，自动选择真心话。 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方景行很满意。没有，那他就有机会。其实有也无所谓。中间过了30年，对方恐怕早已结婚生子，不在考虑范围内了。二人开始打第五局，方景行运气不错，第一次连胜。上一把是按照机制算的，这把便是新的开始。江晨有了选择权，看了看时间。 大冒险。 你是不是想等这把结束下把赢我，让我自动选大冒险，去发条喇叭说病治好了，然后刚好就到你下线的点了？ 不是。 行吧，那你出去裸奔，绕着主城跑一圈。 能不能要大脸啊？ 主城这么大，他跑到9:30都跑不完，也就没有下一轮了。 综合时间和你的性格等因素，这对我最有利。别否认，换作是你，你也绝对会这么干。 换，这个时间太长了，不合理。 方景行思考一下，给自己打预防针。 那你发喇叭，就说我爱暗明，一会儿他无论变成什么样我都爱他，矢志不渝。 刚才到底为什么会同意跟他玩这个？ 方景行忍着上手摸头的冲动笑道。 这个也不行啊。 江晨点开频道输了几个字，停住，觉得写不下去。方景行很体贴。 我再给你换一个。 换什么？ 你给我唱首歌吧。 哼，还算是个人。害怕没你回味，我只能去回味，我不再去在意错与不对。如果流下眼泪，我知道我为你下一秒思念倒退。你走以后，我还记得你每一次皱眉。你喜欢的。 江晨给他唱了首老歌，方景行勾着笑安静地望着他，他的声音冷冷淡淡的，音准还可以，并不跑调。等到一首歌唱完，他便捧场的鼓掌。 可笑余味可悲，无法成为你的谁。 不愧是大佬，干什么都厉害。 继续。 方景行和他打了最后一场，血线又是分毫之差，输了这一局。江队一向是吃软不吃硬，他原本是想让方景行发喇叭的，但经过刚才的事儿，他觉得自己不能太不地道。 也唱首歌得了。 好啊。 You are my sunshine.My only sunshine, you make me happy. 温润的嗓音配着低速般的曲调，像是在耐心地讲一个故事。江晨的思绪不由得又飘到先前的问题上。 这货虽然偶然不干人事儿，但人品还行，性格也不错，再加上一张妖孽的脸，究竟为什么没追上人？ 江晨等着他唱完。 You never know, dear, how much I love you. Please don't take my sunshine away。 你喜欢的人因为什么拒绝了你？ 我以后告诉你。 江晨不勉强，到点就下线了。囚鸟的热度持续了好几天，论坛上都是相关的帖子，玩家被副本虐得死去活来，哀鸿遍野，特别想知道两位大佬是怎么打的。而两位通关的大佬呢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想打游戏。他们白天打赏金墙，晚上打竞技场，副本都很少打了，活得极其有规律。一星期的时间眨眼过完，他们把双人组赏金墙打到了八级，在这些任务栏里一骑绝尘。同一天，官网终于放出了大小姐的完整资料片。以前的资料特别简单粗暴，就是荒漠中有一位骄奢的大小姐，所有路过的旅人都会被她抓住，关进精心打造的笼子里。现在的扩充资料是曾经的大小姐热情好客，有只喜爱的金丝雀，可后来金丝雀被旅人杀了，连尸体都没见着，旅人也失去了踪影。大小姐受不了打击，此后便开始抓人。同时她由于以前的创伤，心里渐渐滋生出了黑暗的一面，黑暗的那面越来越不受控制，便打造了一座花园牢笼，要把她看上的人全部关进来供她差遣。玩家们快速看完，纷纷发表看法。 没有尸体，旅人也不见了，我怎么觉得这疑点那么重呢？ 参考月辉，能讨大小姐的喜欢，那只金丝雀会不会也是妖族变的？ 我去，有可能啊，所以他不是死了，而是有人故意带走了他。 这会不会是个隐藏剧情？ 搞不好的事儿，你看隐藏副本是新加的，那万一这策划意犹未尽也关联的剧情呢？ 有道理。 帖子越盖越高，讨论到最后已经是在商量怎么能开这个剧情了。目前唯一的线索就是金丝雀，于是从这天起，十个服的人开始一起找鸟。江晨不参与这个，仍是雷打不动的刷赏金墙和竞技场积分，不打游戏的时候他就遛弯喂小鸭仔，顺便观察七号的近况。这天一早他吃完饭溜达到七号的无菌病房，便见七号竟然能坐起来了。里面的人很快发现他，笑眯眯地挥了挥手，江晨也对他挥了一下，见他在吃饭便走了。三天后他再看七号已经能下床走路了。又过了五天，他溜达过来，病床上空空如也，七号双手撑地，正在做俯卧撑。 1、2、3、4、5。 他忍不住数了数，一直数到37才见对方结束，也不知道一共做了多少个。七号站起来撩了一下汗湿的刘海，扭头看见他，笑着一挥手，江晨绷着一张脸伸手挥回去，转身走人。 这特殊部门的人才身体素质真好，看这架势不到一个月就能出来了。 他想的没错，又过了几天，冰冻小组的人来了。 上午要给七号做个全身检查，没问题的话他下午就能转到普通病房。 言下之意他还能玩一个上午。江晨点点头，戴着眼镜进入游戏，见方景行照例在等他。轰轰烈烈的找鸟活动持续了半个月，无疾而终，全服玩家都认命了，恢复到了以前的常态。方景行陪着他往赏金墙那边走。 我下午和晚上就不来了。 江晨看向他， 今天过生日有安排。 生日快乐。 谢谢啊。 我今天只能玩一个上午，以后都不能来了。 你不是说能玩两个月吗？ 计划有变。 方景行不好多问，忍着叹气的冲动。那以后什么时候能玩？ 不清楚。 你身体没事吧？ 没事。 两个人都没什么心思玩游戏，便开始逛地图，不知不觉逛了一个上午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